Thank you.

나둥바둥우가미담막둥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칸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둥바둥우가미담막둥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리스팔라오바에당아보눈이샤미다루이사마다마스탄간살본아루에다시봉올론미다이샤미다루이사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라이니시키난멜란당우스네자루신하삼아루아리구순인다헤이온아나두아사가다루말리스발라오바에당아보노헤야오호헤야오헤야오호헤야

郎君那些醉多情多醉，后悔呀的想相对，心比那么浓啊一朵胸可亏。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息，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惜那龙滚那一朵在心 卡水沙杜卡库 呀啦啦 啦自在呀呀库阿库 呀啦啦 啦自在呀呀巴里林 呀啦啦啦 呀啦呀啦阿里卡 啦呀啦啦 哎哟 哎呦